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看看我哋，全是努力之中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皆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好好 听啊！ 小红三文十亮 ，Uncle Maggie。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将为着献技，但是你做就做你自己。 因为呢个节日咧撞正呢一个咧圣诞节嘅正日啦 ，OK， 咁于是乎咧我哋会加码啦，但系又减咗节目嘅浪噶，因为我哋今晚系冇访问 Maggie 咯， 系啦，又加码又减产，系咪好特别咧？我哋呢一个圣诞节系啦，咁 Maggie 又会出现啦，因为我哋上次已经讲过啦，总之过时过节咧，其实你要睇清楚，一年嘅 calendar 咧系有好多过时过节嘅 Maggie， 所以其实。所以其實我係冇應承大家嘅， 你可以咁樣對我哋嘅聽眾嘅嚇，OK？ 好啦，咁啊歡迎大家啦，咁我哋真係其實都好開心噶，因為做節目撞正過時過節係咪？我哋已經好耐冇撞正呢個聖誕節嘅正日啦，好假我覺得， 開心到不得了。 我講完之後我都覺得自己係冇說服力嘅，真係咧。 唔係，但係我係第一次喎，我係第一次做節目係做撞正正日啊， 係啦，所以你特別興奮啊嘛。但係當你呢個撞正咧，係好似我哋咁咧撞正咗十五年嘅時候咧，我覺得你個反應應該會幾唔同。 哦、oh, okay. ，即系就会锯咗啦。 我哋冇锯，冇乱讲。 系啦，唔系咁开心嘅，认真嘅。OK， 可以同大家一齐喺空气之中度过呢一个嘅圣诞节嘅正日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到底个情况系点样啦？咁大家知道世界各地啦，尤其是英美啦，即系 Omicron 就即系哇发恶啦。OK， 咁所以大家都即係有少少都要鏡住鏡住啊！咁但係即係始終都叫做咧，嗰、那個限聚令就放寬翻啲，咁大家都可以真係去阿蒲去阿 party 咁樣啦。咁大家做咗啲咩啊？聖誕節？ 聖誕之前做冬啊嘛，呢個都好重要噶。做冬就同啲屋企人出咗去食飯咯。 乜唔係年年？乜年唔係聖誕之前直做冬嘅咩？即係其實係今年先係咯。你講到好似係今年咧，係突然間撞到正咁樣咧。 你有得佢啦。之前嗰一兩年做冬咧，你係出唔到街食飯㗎，你係永遠買曬啲嘢翻屋企，然之後屋企食咯，因為冇得出去同埋限聚嘅關係啊嘛。咁你咁樣，我以前係坐兩個人嘅台、四個人台，其實係容納唔到一家人嘅台出現。咁啊，今年就好啲啦，可以大啲啦張台。 係啦， 我幫你兜，我幫你兜。平時啲冬咧係20號嘅，今年咧係21號，近多啲聖誕節，所以佢就要 近多三日，近多三四日。 OK， 原來咁解。嗱，我唔知道大家做冬做咗啲咩啦，做咗啲咩喂？咁梗係即係同屋企人食飯啦。咁但我今年咧，我係第一次做冬嘅時候咧，我做了一件小小嘅善事啊。咁點解咧？因為我有位朋友咧，咁其實咧就基本上咧，佢即係得一個家姐嘅屋企人喺香港嘅啫。咁因為即係父母又已經走咗啦，咁然後跟住哥哥又走咗咁樣啦，咁其實佢遲啲會移民去美國添㗎啦。咁但係原來咧過咗十幾年咧，佢係冇做過冬嘅，即係本來佢可以同家姐做冬嘅，咁但係咧有少少覺得，唉，即係去家姐嘅屋企咁樣咧，有少少好似阻住人哋咁樣咧。咁佢已經十幾年咧冇做冬啦，咁於是乎咧，因為嗰日我哋要即係佢要俾啲嘢我咁樣嘅，咁我話喂。嚟我屋企食啦，食一餐啫咁样。咁但系当其时咧，我哋有少少个恐慌咁就系如果我无啦啦带个女子，因为佢系女人嚟嘅。如果我带个女子咧翻去做冬嘅话咧，我惊我嘅两老突然间系开心错咗，你明唔明啊？终于带个嫂翻嚟啦，咁样你明唔明啊？ 唔系嗱，美住梁生，我想问清楚咁。你父母系咪仲有对你有期望先？首先， 咁佢哋唔会，即系你知道老人家噶啦，就算已经吓、啊，即系和盘托出，就算佢个礼拜听佢自己人，佢都唔会死心噶嘛。你明唔明啊？ 即系仲未死心。 系啦， 内心又会有一丝期盼。诶、原来你都可以再改变你嘅性取向。 系啦，即系谂下。 有宣布。 唔系嗱，你圣诞节就算你新年啊，即系团年饭都唔重要得过做冬噶嘛？系咪先？ 原来你做东无啦啦带个陌生人入嚟，吓俾双筷佢，咁然后仲要 女人、啊。睇前睇后都系一个女人咁、啊、样， 咁你有冇曾经带过 最紧要系女人 企做东咧？ 吓系有嘅，同埋带过两次添。 哦，系咯，哦，即系睇下会唔会系带个女咁，今年你就带咗个女啦。 系啦，咁所以咧，我一入去，因为我哋喺酒楼食啦，我一入去嘅时候咧，即系未坐低咧，我已经讲，喂、哎，我呢个朋友嚟嘅，因为佢咧即将会移民啦，同埋咧即其实佢系，但今晚咧就冇人同佢做东啦，所以咧就同我哋食一餐饭，哇，好快咁解释咗，等佢哋唔会有任何期望同埋奢望。 做好呢一个期望管理先，一开始。 其实你越解释，可能佢哋越心谂，你真系身有嗱咁 样。系啦。 你真系唉，算把啦，你知啲咩事啦？ 咁讲真，其实我都试过带男仔科技 哇，你吓 吓 咁啊，更加觉得你都其实系搞机咯。 住先，几多年前嘅事先？ 点解释先你？ 其实个情况同阿梁生差唔多啊，就系个朋友喺香港无亲无故，咁所以咧嗰阵时屋企即系团年啊、做东呢啲咁嘅屋企温馨节日咧，咁啊觉得个 friend 好帮，咁就会带埋佢翻屋企咯。但好彩系咩啊？第一，我同时间带埋我女朋友，佢哋真系可能觉得我哇你左右逢源， 唔系啊唔系啊，我谂两老仲担心就哇三人行我呢个咩关系？摩登家庭 最前卫你， 仲惊公平嗰件事， 又或者可能佢哋怀疑哦，原来 Karen 佢不嬲都有男朋友嘅，其实你哋都系好姊妹啫咁样咯。 即系其实最阴公系我嘛，系我系升 咩？你哋个个都咁好嘅，即系如果你哋见到有人系即系冇屋企人咁样，即系冇人陪佢过冬，就会带佢哋翻去陪佢哋过冬啊！我其实系冇屋企人喺呢度噶，点解冇人冇、哎、人邀请我去你哋屋企做？ 但系你排字队有不断换画嘅男朋友嘛？哇！即系识你，只不过年几时间，我净觉得吓、啊、你喺度都有几换咗几多次画啊？你有冇搞错啊？ 你冇乱讲嘅梁生， 我冇换咗好多，我其实系。识朋友啫，我冇换到，即系我系换咗。 佢、啊、好似系不停咁煲，不停咁煲，但系 系啦，煲嚟煲去都冇。 咁然后跟住咧，同佢去啲某啲嘅场合时候咧，咁跟住佢话：，诶、哎，嗰、那个咧系我前度，啊、哎，呢、這个又系我前度。哇，到底有边个唔系你嘅前度啊？ 要小心噶，唔系啊，那个小心咧，唔系其他小心啊，系唔好讲俾梁兆辉听，那个小心、啊。 系，因为 我换画啦，唔系， 因为其实我系一支咪嚟嘅，你讲俾我知道，全世界都知噶啦，其实。 唔系啊，你 所以今年做东咧，其实咁、啊、我都系即系同咗一个即系新识嘅朋友，咁去食咗一餐饭啦，因为咁啱佢正日咧都系冇得即系食饭咁样，咁就 知你唔会寂寞噶啦。 系啦，食韩国嘢啦，咁跟住，至于今日圣诞节咧，咁其实我自己嘅圣诞节嘅 tradition 咧，我就系会煮一味菜嘅，就是、红酒鸡。咁因为呢一个咧就系我自己嘅一个即叫做拿手好菜啦，咁就即系法式嘅 cook 翻啦，咁就即系要将嗰啲鸡腌一晚，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嗰个汤汁就系即系呢一个嘅红酒啦，加上呢一个熬出嚟嘅鸡汤啦，咁就一锅咁样。咁通常咧我都系会一次过整一大烹咁，跟住就几日咧，我就会叫唔同 group 嘅人嚟食啊，咁样咁跟住就好似你哋煲姜醋咁样咧，即系煲完一大烹，跟住就要不起一啲一兜兜咁样派俾人咯。咁呢一个就系我自己嘅一个小小嘅。 咁点解今晚我唔觉喺直播室里面有任何装汤嘅器皿啊，装餸嘅器皿嘅？ 哦，其实 你摆到明拎翻嚟， 挑紧出嚟噶啦， 系咩？ 拎紧出嚟噶啦， 讲咩？食 翻出嚟嗰啲系嘛？ 系啊，我食到饱嗰阵时，你闻唔到嗰啲 系咯。咁所以我都觉得好嘅，即系每逢佳节啊，倍思亲啦，即系大家都觉得咧，其实喺佳节期间咧，嗰啲 single 嗰啲咧，特别觉得孤单噶嘛。咁啊，好似阿 Simon 咁样，化悲愤同埋孤单为食肉， 系食多啲肉。 我想话，其实人哋都冇孤单同埋寂寞。 其实我想讲咧，我系孤单噶。 吓， 吓嫁咗，为人妇你都孤单。 因为我嗰个系鬼佬嚟噶， 佢係嗰日唔知去咗邊度飲嘢啦。咁但係其實我同自己嘅哥哥咧、兄弟姐妹就即係上個禮拜，即係禮拜六就已經食咗㗎啦。咁但係正日咧，咁就咁我就喺公司做嘢啦。跟住佢就話：啊，我出去飲嘢，跟住飲到咧係好夜先至翻嚟咧。咁所以我嗰日其實係落去快餐店搞掂嘅。即係嗰時我個心情其實都覺得啊冇所謂啦，我都慶祝咗啦。但係我去到條街咧，我係入到嗰個快餐店咧，係我自己一個，係一個顧客咯。跟住之後都仲有一兩個嘅，但係都好似有啲淒涼嘅感覺。 哎呀，你眼泛淚光啊！而家 唔係係噶，我覺得冬至係嘅，真係其實咧，我真係覺得咧係要咁樣噶。你要即係如果見到身邊有啲朋友咧，即係冇乜機會，因為各種嘅原因咧，同屋企人食飯咧，你真係其實。你开口啊，即系其实你以为啊唔好啦，佢一定会 say no 咧，其实唔系嘅，原来佢哋真系啊，你讲到啊，同埋你咁 insist 好啊，我都嚟啊，因为即系可以同其他人食一餐饭，真系好过自己一个人，仲要好心你食好啲啦，仲要快餐店，唔怪之咁惨啦， 同埋最快搞掂啊！ 我觉得始终做东咧系要即系一大班人一起去食中菜，先至系有嗰样气氛咯。如果你淨係食一個快餐店咧，真係好陰功嘅。就算咁有打邊爐都係咁話啦。 同埋一個即係都幾凍下嗰日嗰個夜晚都，所以都覺得即係食完之後行出街咧，我又覺得都係有少少淒涼感。咁最後我都係即係翻屋企咁咯。 咁你搞聖誕節佢陪翻嚟啦，今日 係咯，教育佢要做冬啦，以後 唔係 聖誕節就要啊，因為咧佢係好著重咧聖誕節正日咧，一定要係同屋企人過。 唔係，我想問一下啦 ，OK， 鬼佬就擺到明嚇，即係冬至又唔關佢事啊。Thanksgiving 啦，咁你哋有冇慶祝啊？佢鬼佬啦。即系外国 Thanksgiving 咪即系我哋嘅冬至咯。 佢又唔系美，我谂美国人会兴啲咧。咁佢系即系新西兰咧，佢又好似冇呢啲咁样嘅嘢噶喎。 哦，新西兰咁绝情嘅咩？冇任何家庭嘅节日嘅咩？原来 净系圣诞一日咁样。 系啊，就咁圣诞同新年咯。 唔系纽西兰国庆。 啊，喂，只不过除咗即系去做冬游出过去嘅话咧，咁其实呢个礼拜咧，我都去咗一个即系同圣诞有关嘅市集咯，咁就即系买下啲嘢啊，即系吸收下啲圣诞嘅气氛。咁其实呢个市集咧，其实之前我哋都有访问过去嘅，咁就叫做即系自己人市集啦，咁个英文名就叫 GG Market 啦。咁今次咧佢就都有自己人嘅铺头喺入边，咁就但系就为数就少啲，但系我上到去都觉得。啊，都幾多嘢賣，同埋都幾多即係啲得意嘢啊，同埋啲聖誕嘅飾物，同埋因為而家市面咧，我發覺真係可能少咗啲商鋪啊，同埋多咗啲網店咧，咁利用呢個機會咧，嗰啲網店就出嚟即係擺鋪頭啊，咁所以咧都幾多一啲 擺檔啊，人哋叫做擺鋪頭。 Sorry 啊。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兩口 有鋪頭就唔使。參與市集啦，你知唔知市集嘅性質係咩啊？ 我跟你繼續 阿 Coco 嘅概念，鋪頭係小型啲都可以叫鋪頭，所以擺個鋪頭出嚟咯。 係，咁有咩賣啊？總之要賣。咪咁其實咧，有啲咧，即係自己人中意嘅嘢，就係嗰啲泳褲啊，或者係啲即係LGBT 嘅嘢、彩虹嘢都有啦。咁但係就好多啲聖誕嘢啦，我就覺得好多聖誕餅啊、聖誕飾物啊，同埋我見到咧有啲mirror 嘅即係小飾物咯。咁如果我覺得大家又中意 Eden 啊， 你要買俾 Maggie 啊？ 冇啊！我諗住我下次買俾佢咯。咪因為佢個活動係去到即係27號嘅，即係仲有兩日，咁、 okay. 其實都仲可以去咯。 OK， 哦，咁講開聖誕市集，我就冇去，不過我做咗一件事，就係因為有一個即係關於貓狗嘅籌款嘅聖誕市集，咁我就捐咗一批貨去俾佢哋買。我覺得即係呢啲大時大節咁樣做下善事都好啊，好似有啲鋪頭會叫大家捐下啲月餅啊，送俾啲露宿者咁樣嗰啲。 你捐乜嘢啊？ 做下呢啲都幾好嚇。 你捐乜嘢啊？ 叉電器。 哦，捐叉電器啊？ 系啊，即系咪啊？ 咁特咁 specific 嘅， 即系 吊袋啊！哦 ，OK， 你有好多咁屋企 嚟嘅。 哦，散货其实你咁又兼做善事， 唔使钱嘅，送俾人噶。 咁咪就系散货兼做善事咯。 我捐我啲唔啱着嘅衫去卖都得啦，咁。 咁又 咁，其实你可以捐晒噶咯，即系由我哋15年前识你同今时今日，你真系两个 size， 其实你捐得晒噶，真系善长人翁啊，真系。 其实我讲啲嘢俾。我试过 同埋男装女装都有， 俾啲年青嘅 drag queen 咧，系冇人应我。 梗系啦， 同埋你嗰啲而家好欧嘅， 你啲衫老土啊，真系。 我见嗰啲系新货新初初噶。 不过咁讲，因为而家嗰啲衫啊鞋咧，实在太易买啦，上网咁，所以其实佢哋买一件翻嚟咧，都比较容易，或者系即系自己中意嘅嘢咯。咁所以我嗰啲陈年嘅即系 G 片 bra 啊，嗰啲已经唔再有吸引力啦。 O K， 咁当然啦，喺呢个圣诞期间啦，希望大家就各色其色啦吓，enjoy your holidays 啦，亦都关心多啲身边嘅朋友啦。咁但系即系我谂不可以不提嘅咧，就其实今个即系圣诞节咧就有一场 show 系做紧啦。其实而家仲未做完啦，就系26号 Boxing Day 就系杀科嘅一场啦。所讲嘅咧就系大明一派嘅即系 replay 音乐会啦吓，今次会replay 两张嘅唱片啦。咁我睇咗第一场嘅，因为我中意睇第一场。因为我太熟悉佢哋啦，因为睇第一场咧系有好多惊喜嘅，因为同睇 rehearsal 系冇分别嘅。 咁你睇咗有啲咩惊喜咧？ 嗱，即系当然就佢哋replay 晒两张嘅唱片啦。因为其实佢哋上年已经都做过即系类似呢个 concept 啦，但我觉得哇，今年啊嗰个 stage 嗰啲即系 lighting 嘅 LED 咧，哇，今年真系靓得好紧要啊！吓，真系好正，同埋啲衫我真系觉得靓过上年啊。OK。咁而咧，我想提一提嘅咧，即係其中有一望咧都好感人，因為其中佢哋兩張唱片裏頭咧，其中嘅一張咧，其實就係好經典嘅《禁色》，係即係收錄其中啦，咁所以一定會唱《禁色》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唱《禁色》嘅時候咧，其實就明哥即係講少少即係肺腑之言啦。咁佢又提到話，其實即係看似世界開放咗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要繼續努力嘅，因為最近啊喺呢一個立法會選舉啦，咁之前其實我喺我哋 Gay News 都有提過啦，係咪？咁就係做一啲 survey， 就問一下啲即係參選人到底佢哋點睇呢一個同。自平權甚至係跨性別人士嘅權益，咁啊普遍都係反對嘛，嚇、啊、差唔多七成嘛、嗯，甚至有好多人都唔答啊嘛，咁樣咁明哥提醒大家同志啊，仍需努力。咁啊，當佢唱禁色嘅時候咧，我覺得嗰個安排好好嘅，因為現場嗰啲 LED lights 咧，佢淨好似搭咗個棚咁樣，即係佢頭殼頂又係啦，然後再喺上面有一個好大嘅 LED mon 啦。咁佢唱禁色嘅時候咧，起初嘅時候咧係即係全黑白嘅一啲畫面嚟嘅，咁但係不斷喺度唱下嘅時候咧，就滲出呢一個 rainbow。哇，那个感觉真系好旺！咁、正式开始圣诞节日嘅自己人，同大家讲声，系 Merry Christmas！ 趁呢个时候，我都要再重温呢一首经典中嘅经典，大明一派嘅《禁色》。 窗边雨水拼命地侵扰岸水，又再撇湿乱发堆，无需。惶恐，你在受惊中淌泪，别怕，爱本是无罪。请关上窗，寄望梦想于今后。让我再握着你手，无需逃走，世俗目光需放无，为你我甘愿承受。愿某地方不需障碍伤害，抹杀内心。在梦魇 的心内，愿我到死未悔改。时钟停止，我在内心的等待，害怕雨声在门外。愿某地方不需将爱伤害，活失内心的色彩。愿某日子不需苦痛忍耐，像旧事尽现在梦魂外。若这 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大批市民趁圣诞假期到湾仔会展举行的冬日美食节，有情侣行了三个钟头之后，以大约1000元买满两部购物车的货品，包括急冻食品、健康食品等。他们指美食节的气氛比其他地方好，又指应有尽有，能够满足购买意欲。亦有市民以3000多元购买酒、鲍鱼和牛肉等，准备在圣诞聚会享用。有售卖台湾食品的摊位负责人表示，人流畅旺，以往很多顾客试食之后即场购买食物，由于今年不设试食，预计生意额较以往减少两成。城大学生会表示，校方要求学生会收回民主女神像，学生会决定稍后移走民主女神像以作保存。城大学生会处理会长谢文喜表示，收到校方通知，指学生会摆放民主女神像的牌照已经过期，法律意见亦指摆放民主女神像有违反香港国安法风险，亦不符合学校整体利益，要求学生会尽快搬走。学生会计划稍后搬走民主女神像以作保存，不会公开展示，但暂时未知存放的地方。谢文喜引述校方说，如果学生会愿意移走，会提供协助，包括场地以及人手，相信民主女神像不会突然被移除。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圣诞文告，期间缅怀亡夫菲立亲王，向对方致敬。95岁的英女王在预录讲话中表示，圣诞节对于失去亲人的人来讲，可能很困难。今年她尤其明白是点解，形容菲立亲王是她的挚爱，节日期间亦感受到对方的存在。英女王说，虽然她和家人都很想念菲立亲王，但她知道菲立亲王会希望他们享受圣诞节。在预录片段里面，英女王前面的台上摆放了她和菲立亲王在2007年钻婚纪念的合照。英女王亦佩戴了和菲立亲王在1947年度蜜月的时候佩戴过的蓝宝石菊花胸针。希腊东南部爱琴海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沉没，至少16人死亡，是一星期内第三宗同类事故。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现场位于爱琴海帕罗斯岛附近的海域。希腊传媒报道， 相信船上载有大约80人，估计由土耳其出发前往意大利，当局展开海空搜救，捞起12男3女同埋一名婴儿的遗体。土耳其同欧盟2016年就非法移民管控问题达成协议，经由土耳其偷渡到欧洲的人数一度大幅下降，但爱琴海仍然是偷渡客经土耳其前往欧洲的重要通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9度逐步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天气寒冷，间中有雨，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本周中期天色好转，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陪住你，圣诞好鬼赞， 波城。圣诞节谂送咩礼物俾屋企人，真系谂到爆头啊！ 斌神唔使担心嘅，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送呢首歌俾你老婆，咁啊听咗当买咗啦。 Super Sales 买乜都值 ，Super Sales 加速本土经济。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嘅圣诞节。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印度法律仲未承认同性婚姻，但系一对男同志就喺18号喺海德拉巴市结为连理，希望令到更多同性伴侣勇敢出柜，等 LGBT plus 族群关系正常化。根据媒体报道，31岁嘅查克拉博蒂同34岁嘅丹吉喺18号喺海德拉巴市郊区一个度假村交换咗戒指，大概有60名嘅亲友在场观礼，而婚礼主持人亦都系 LGBT plus 族群一员。根据媒体报道，两个人自从宣布即将结婚以嚟，收到嘅评价有好有坏，但系大部分嘅都系支持噶。另一方面，媒体亦都话，虽然印度法律仲未承认同性婚姻，但系呢对新人依然决定举行婚礼。两人表示唔求身份认证，只系为咗互相接受。报道仲话，两个人希望呢场嘅婚礼带俾印度的同性伴侣更多希望，勇敢出柜，等 LGBT plus 的族群关系正常化。查克拉博蒂说，双方家长虽然一开始并不支持两人的关系，但是也不反对。他们说决定让自己考虑清楚，然后才作出决定，现在家长已经接受了他们。查克拉博蒂和丹根并非印度首对举行婚礼的 LGBT plus 人士，早在1987年就有一对印度女警在印度教仪式之下成婚。印度的性别观念保守，但是近年来在 LGBT plus 权益上的保护已经有渐渐的进展。最高法院在2018年将合意同性性行为除罪化，同时亦都说人民不应该因性向或者性别认同而受到歧视。另外2019年跨性别者权益保护法亦都允许完成变性手术的跨性别人士在身份文件上更改性别或者登记做第三性，不过印度法律到而家就未明确承认同性婚姻。 嚟自澳洲政府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口及住宅普查，他们的调查问卷设计没有直接询问个人的性倾向，而是透过连结同住者的对象、婚姻或同居关系同性别、捕捉共同生活的同性伴侣人数，然后以此为基础制作出澳洲同性伴侣统计特辑，呈现澳洲同志家庭的样貌。例如男同志伴侣的对数稍微高于女同志伴侣，两成五的女同志伴侣会有小朋友，而男同志伴侣就有 4.5% 有小朋友。另外有孩子的同性伴侣家庭之中，超过半数只有一位孩子，三分之一有两位孩子。如果以25岁为标准，那就有10500位孩子生活在同志家庭。澳洲的同志家庭统计特辑令到大众看见人口普查怎样跟住社会的发展与时并进，政府亦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存在与需求。这一节的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anner，OK， 继续我哋圣诞节正日撞正呢一个自己人节目。于是乎咧，今晚咧我哋冇嘉宾，因为我哋就系嘉宾。OK， 今晚就自己人圣诞节派对。你咁开心嘅 Maggie？ 唔系点啫？唔系点啫？ 嗱，头先我哋讲开啦，即系冬至同埋即系圣诞节，我哋点样过啦？我想分享一个经验啊。咁咧前嗰幾日咧，我食 lunch 嘅時候咧，咁我隔離台咧，因為好近啦 ，OK， 咁啊隔離台咧有四五個啦，嗰啲中年男子咁樣啦 ，OK， 我諗四廿歲咁樣啦，咁啊坐埋一堆啦，咁但係其實係佢哋好斯文嘅，即係唔係嗰啲老粗嚟嘅，即係唔係爆曬粗口嗰只嘅，咁但係因為太近啦，於是我聽佢哋喺度講咩啦，咁我哋就全部喺度講緊， 好煩嘢啦你。 咩啫？系啦，咁 人讲嘢啫，人讲嘢啦。 八卦八卦啦， 偷听就偷听啦。 咁我哋讲咩咧？就全城热议，即系呢一班嘅直中坑咧，都喺度讲紧咧，就王力宏嘅。咁佢系佢哋即系个 topic 系咩咧？佢话：，唉，嗰阵时咧，成日都话咧，阿王力宏咧同阿李云迪一对，即系原来咧唔系嘅。 都系， 即系连佢哋都信。 系啊，嗱，我成日都以为咧，我上礼拜都讲过啦，我哋同志圈成日咧都系一厢情愿咧，就传咗好耐，以为王力宏系基噶嘛。咁原来咧，其实辣到去咧喺直圈嘅世界里面咧，原来大家都系传紧同一样嘢啦。最传咧就系话同阿李云迪一齐啦。咁然后跟住佢哋就话，吓、啊、原来唔系，佢哋只不过系 friend， 然后走埋一齐经常做同一样嘢啫咁。 唔係喎，不過咧， 可圈可點喎。 係啦， 我又睇到啲報道咧，之前就講緊呢單新聞裏邊咧，就係話佢阿前妻咧喺度爆緊料嘅時候咧、中間嗰個他咧，有時候 係啊， 企人邊個他。 因为咧就系话最近原来即佢个前妻再爆料啦，就话原来即系佢就话即系王力宏其实同其中之前一位嘅舞蹈员咧都好似有啲暧昧嘅嘢嘅，咁但系咧就好多网民就好眼利啦，就话啊明明即系佢呢位前妻咧用字，即系其实佢啲文章写得好好， 哇佢啲文笔好好， 系啊，同埋非常之有铺排噶嘛，所以咧佢。形容呢一個舞蹈員係用即劇男仔嗰個他嘅時候咧，大家就覺得可圈可點啦。一個寫文章咁好嘅人，同埋用字咁精辟，即如果真係講女嘅話，應該係用女仔邊嗰個他啦，就唔會係用企人邊啦。咁所以因為爆咗呢單料之後咧，大家又傳咦會唔會？但其實會覺得啊，即其實佢係敗嘅咧。 不過我覺得即係時勢亦，自從呢單風波之後咧，以前我哋同志界就一廂情願，希望佢真係啦，唔係都要講到佢係啦。咁但係今時今日，我諗已經冇曬市場噶啦，大家已經冇曬幻想噶啦，其實基本上。算吧啦，咁样 唔止冇晒幻想啊！直情而家睇到啲相都会谂到好多嘢啊， 反而令到你好多幻想啊，好多画面。 最近冬至都俾人改咗做食拎碗汤， 系啊，哇，全到啊， 就全世界喺度铺。 唔系，同埋最正系咩？用咗王力宏啦，吓，即系拎住汤圆啦，我都唔知佢喺边度揾嗰张相啦吓。OK， 咁然后仲要系长辈图啊。嗰样嘢先正， 系啊， 灯啊， 好正啊，绿揿揿，即系后面嗰有棵莲花嗰啲咁样咧，长辈图一定系呢啲咁嘅底噶嘛。 唔系啊，最好笑系乜嘢？我 send 呢张图出去我嘅即系亲戚 group 嘅时候咧，我有一位亲戚咧，真系认真以为我系送上祝福啦，就好啊，大家咁话，大家冬至快乐。 佢应该系冇 Facebook 噶系咪啊？ 佢唔知发生咩事， 唔知发生咩事。 唔系佢仲以为，佢仲以为有个，佢仲以为王力宏系你啊？几时瘦咗咁多啊？吓咁 anyway， 咁所以就系咁啦。咁啊传下传下 ，OK， 咁啊原来真系事与愿违嘅。咁 OK， 咁 anyway 啊，再同大家讲声喺呢个即系自己人咧撞正呢个圣诞节嘅正日啦。咁啊同大家开个 party 咧，开心心啦吓，我哋啊吹下水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哋想咧喺呢一个钟数里面咧，同大家即系不如介绍一下咧喺呢一个圣诞节同埋冬至期间咧，我哋睇啲咩电影啦、电视啦，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下啦。尤其是自己人应该要关注嘅一啲好戏咁样啦。你睇咗咩啊？ 电影我净系睇咗梅艳芳啫。 我都想答你，我都睇， 但系梅艳 芳我都有睇啊。 但系梅艳芳系自从我哋讲咗一个月啦。 因为我每次 我即系话我净系睇呢套戏， 新出咗一个资料啊，话每九个香港人就有一个睇咗梅艳芳咯。 同埋今日有个新闻呢，就係话电影公司呢见呢、這、一个即係票房好好啊，所以好似係喺啊係咪喺 30 日啊，係30号就会请全香港嘅市民呢免费搭呢一个电车，咁就等大家可以怀念下即係梅艳芳嘅即係过去嗰段即係以前嗰段时间嘅风光咁样啦。 好啦，点解揀30号呢，就因为嗰日系梅艳芳嘅忌辰嘅，就梅艳芳走过嚟嘅，大家都可以去着到如花咁样去搭电车都得㗎。 OK,Coco 系呢永远阿妹嗰啲资料呢佢先至唔会错嘅。一定好准确，好有权威嘅。OK， 咁但系讲起免费咧搭车咧，我系其实冬至嗰晚咧，我啲屋企人先同我讲咧，哎呀，星期日因为投票日咧，免费搭巴士啊，我都唔知去咗几多地方，我先醒起吓，系咩？我真系唔记得，我完全冇呢件事。早知嗰日即系搭上巴士去到武雷宫啦。 系，我身边都系比较多朋友咧，记得系有免费搭车多过系投票日嚟嘅嗰日。 吓，咁今年即系都破咗呢个新低，即系得30%啊，啱啱系三成嘅投票率咁啦。Anyway，OK，、okay， 唔讲政治，我哋讲翻戏先啊。OK， 嗱，头先你讲啦，妹嘅戏啦，自传啦，一定系香港即系最大卖啦。OK， 咁但系讲全球喺呢个圣诞期间咧嘅即系贺圣诞嘅片咧，哇！而家真系啊，系人都讲就系 Spider-Man No Way Home 系咪？咁、我其实第一时间睇咗啦。嗱，呢一套戏咧，真系同其他嘅戏咧，真系唔同嘅地方系咩咧？就真系唔可以剧透，你剧透咧就俾人刮嘅，真系。即系冇朋友做的，因为里面咧系真系有个拍掌位咧，你系估唔到嘅。你几耐冇喺电影院睇睇戏嘅时候，你会拍掌？ 真系精彩嘅呢个位系， 人都拍手。 系啦，系一个意想不到嘅位，然后系大家都会好自愿拍掌嘅， 好想估下添。 讲唔讲得噶？即系呢一 part 讲唔讲得咧？ 梗系唔讲得啦， 得啦， 就呢个唔， 人哋都话唔讲得啦。 唔系咯，最重要呢个位，你仲要问讲唔讲得噶呢个？哇，你真系咧！ 我以为系有一啲无关痛痒，但系会令大家尖叫嘅位，令到大家拍掌噶嘛？ 系全场拍掌，但系又无关痛痒，几特别咧呢个拍掌。 哇，无关痛痒，哎，好嘢，好有嘢， 哇，好无聊啊！ 你可以解释俾我哋听呢个咩反应？我想知。 例如，我唔知啊，即系我幻想有。有一个Spider-Man 即系 kiss， 突然间 kiss 另外一个男人咁样咯，咁系 哦，即系你觉得 Spider-Man 有一个同性之吻系无关痛痒嘅，我哋做一个自己人节目啊，你知唔知啊？ 你话 Spider-Man 即刻除晒衫就话，我觉得咁好，我系估呢个、啊，我仲谂住。今次 Spider-Man 唔系咁样一手除个头套，系一手除咗件衫，然之后有六嚿腹肌。 啊，佢不嬲都有噶啦。OK， 不嬲身材好噶。 OK， 嗱，咁所以 魚遊戲， 但系所以真系唔讲，但我真系咧觉得即系咁多套嘅 Spider-Man 咧，今年呢一套咧，其实系即系睇得好开心，尤其是系啱撞正呢个圣诞节咧。即系当然咧，里面咧系有啲剧情，你会觉得吓、啊，即系好似系咪有啲夹硬啊咁样咧？因为佢今次系会讲 multiverse 噶嘛。佢系讲到话即系癫咗咁样嘅，今次呢个 multiverse 啫。咁但系我觉得，喂，你睇 Marvel， 你唔系讲剧情，你唔系讲有冇说服力噶啦，成个世界都唔真实噶啦，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有啲嘥气嘅。咁但系真系睇得好开心啦。咁然后咧后半部分咧就有啲感动位添嘅。OK， 咁所以绝对向大家推荐啦。咁但系我想讲咩咧？就是、今次 Spider-Man 咧 No Way Home 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饰演 Spider-Man 即系 Tom Holland 嘅角色咧，佢有个阿姨噶嘛，系咪？就叫做 Auntie May 啦，咁其实一个演员就叫做 Marisa Tomei 咧，就负责就系演绎嘅，咁啊讲述佢同另外一个主角咧就系 Happy 咧。 好似两个好 happy 咁样噶嘛，有啲警棍咁，有啲 fling 咁样噶嘛。咁今次喺电影里面咧，都会交代佢哋两个咧，到底系咪真系一对嘅？咁但系咧，最近咧，阿 Aunt May 咧就走出嚟咧，即系 Marisa Tomei 啦，就去宣传啲佢嘅时候咧，佢话：，诶，我觉得我同阿 Happy 咧都唔会系可以 happy ever after， 我哋都系 just friends 嚟嘅啫。我成日都觉得咧 ，Aunt May 呢个角色咧，应该要系 bisexual 最好啦。 佢咁样讲、哦。系咯， 咁啊精彩啲喎。 佢就话：我觉得其实 Aunt May 应该吓许配一个女人俾佢啦，我觉得会正啲咯。佢宣传到电影嘅时候咁样讲， 系咪佢想搞笑？ 系咯，佢想唔做咯。大家记住我讲话唔做吓啊呢句说话，你睇完套电影你就觉得原来系互相呼应噶。OK， 但我想提一提大家，今次睇嘅时候咧，要望一望 Aunt May 着嘅其中一件嘅 T-shirt。因为佢提到就话佢觉得 Aunt May 咧做 bisexual 咧系会更加正啊个剧情，咁但系佢零舍喺今次套戏里面咧有件 T-shirt 咧，佢系着咗 bisexual 嗰支旗嗰啲颜色上身。 哦 ，OK， 系啊，系啊， 耐唔耐噶呢个？ 即系有所指嘅， 快闪嗰啲嚟噶， 都系好快闪嗰啲嚟嘅，系。 哇，要密切留意啊咁。 系啦，同埋佢又身材又几好嘅，咁所以都可以即系望多几眼嘅吓。OK， 咁所以同大家讲 Spider-Man 第卫冕剧透啦，即系会俾人掌掴嘅，咁所以即系只可以讲到呢度为止啦。 唔好讲太多啦。嗯， 系啦，咁你就去戏院睇戏啦，咁我就冇得闲啦，咁所以其实即系 你去快餐店睇戏啊？有啊，有去快餐店 咁讲嘅，攞部手机睇 Netflix 咯。Netflix 咧今个月其实都准备咗好多即系有关圣诞嘅戏嘅，咁我就即系未睇晒啦，咁我就就系睇咗一个即系类似一个访问嘅 series 嚟嘅，咁其实咧就叫做 Coming Out Colton。咁 Colton 系边个咧 ？Colton Underwood 咧，其实就系本身一个都系外国嘅真人 show 嘅明星嚟嘅。咁其实外国都即系可能廿零岁啦，即系接近三十岁啦。佢之前咧就系做一个美式足球嘅运动员嘅，咁后来就参加咗一个叫 Bachelor 嘅嘅真人 show 比赛啦，类似就系、是、系啦，就系、是、类似参加之后咧就识啲女仔，因为佢系未结婚嘅，咁然后就拍拖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嗰陣時已經覺得佢咧係奇奇怪怪噶啦，咁贏咗之後咧，咁你又攞咗好多獎金啦，咁咧就好快咧就同呢位即係女士咧又分咗手喎，咁其實嗰都兩年前噶啦嗰陣都，咁跟住後來咧今年嘅四月份咧佢就即係自己出櫃啦，佢就講咗原來咧佢係一位同性戀者嚟嘅，咁佢一直佢、原來一直咧都以為咧。识啲女朋友啊，或者咧做一啲好男仔嘅嘢咧，就可以令到佢咬翻直啊，或者可以即系即系唔需要即系再做同性恋啦。咁但系佢后来都系即系， 我觉得你呢句说话好得意啊，唔需要再做同性恋啦。好似一份工咁樣， 佢類似係咁樣噶。佢啲訪問嘅語氣，你都係會覺得咧，即係同性戀係好容易可以去改變咁樣嘅一件事，即係做啲好 man 嘅嘢就可以改變。 即係好似我唔需要再做呢個行業啦咁樣。 係啦，我聽日放假，我聽日唔需要做同性戀啦。 咁所以呢、這个即系呢个剧集咧，即系有六集啦。咁其实咧就讲佢即系点样同都几得意嘅，就唔同嘅人出柜嘅，即系每一集。即系首先第一集就同家庭啊，咁就即系第二集就同佢嗰啲教练啊。咁跟住就有啲就同同學啊，咁跟住有啲就同佢一齊打波啊、踢波嘅人一齊，即係每一集咁唔同嘅出櫃咯。咁其實睇到咧，其實咧，即係你會覺得，咦，使唔使啊？咁樣即係都要拍咁多嘢咁，但係其實原來即係對於佢嚟講，一直咧佢係冇一啲基嘅朋友嘅，所以一直咧佢就唔知道，即係同性戀原來係即係可以係咁好咧，咁分咯。咁佢又揾咗一個另一個之前奧運咧，咪有個應該係滑雪嘅選手啊，係就係呢個Guys Kenworthy 啦。咁就做咗即係同佢嘅朋友啦，咁就帶佢去即係出櫃啊，或者帶佢去啲即係基嘅 party 啊，同埋咧。 Coco， 你今晚講呢段説話好好笑啊！你点样带我出柜？我想知道，系咪带我去 party 玩？ 佢真系带佢，即系去准备一啲，即系其实都系几，我都话有少少奇怪咯。即系佢系准备好多活动咧，俾佢去 come out 噶。 即系带翻，好似带翻佢出道咁样，即系接触翻呢一 唔系喎，嗱、又真系讲得啱噶。就算我哋每一个人咧出柜嘅时候咧，我哋真系身边有至少有一个盲公足噶，系嘛？ 我冇噶喎。 即系我哋至少，我哋真系唔会自己一条友走去生平踏足第一间基巴噶嘛。 嗯， 系噶，咁所以其实嗰个节目有少少就系，因为佢话佢讲到佢真系冇基嘅朋友嘅，即系可能一个一两个嘅啫，咁就所以guys 就带去周围去，即系识啲朋友啊，去 party 啊，甚至去买呢个 sex toy 都有咯。 哦 ，sex toy 我一定一个人去买咯。呢太斯文啦，系啦，我唔使盲公足啊，大佬。 唔系咁， 呢个我留翻最后个半个钟头先讲。究竟你去买 sex toy 应该带人定唔带人咧？ 好啊， 系啦，讨论一下， 咁 好冇？ 咁我都系咯，我就系睇到呢个即系剧集咯，我都觉得大家如果即系觉得有兴趣想睇人哋点样 come out， 或者同屋企人睇咧，我都觉得 OK 嘅，都老有咸宜嘅，算系。因为 sex toy 嗰段其实都唔算系好激动嘅啫，冇乜特别咯。 哦，咁得啊，咁唔使睇啦，我哋。 Coco 讲起， 但系佢有除衫啊！ 哦，咁要睇翻， 我有除衫就得啦。 好钱， 好现实啊！我哋啲咁嘅观众， 有除先。 佢间唔中去 sex toy 度，唔知试嗰啲咩天使衫，就即场咁样除咗咁样咯。咁都有嘅，间唔中你睇佢打波都有嘅，都好高大，都靓仔。 Coco 讲起 The Bachelor 呢一套呢一个真人 show 咧，都令我谂起其实几年前咧。原來 The Bachelor 咧係有越南版嘅喎，咁呢個特別之處係乜嘢呢？原來喺三四年前，其中有一季嘅 The Bachelor 越南版咧，曾經即係呢個節目本身就係一個男仔，跟住就有好多女仔去追呢、這、一個即係鑽石王老五咁樣噶嘛。當其時咧，就曾經有一集咧，居然係其中嘅一個女參賽者向另外一個女參賽者表白咗咯，咁呢一個 係 係啊，係喺、越南係造成轟動，因為完全即係呢一個，即係你知好多真人 show 都係 scripted 㗎啦，咁但係呢一個咧係令到當地嘅電視台咧都係為之震驚，佢哋當其時咧都諗啊剪唔剪出嚟好咧，因為即係你知越南即係都相對係即係對呢啲議題比較保守啦，咁但係最後咧都係剪咗出嚟嘅，咁後屘就即係喺網絡瘋傳啦，咁就後屘呢兩位嘅女參賽者咧。又真係牽手成功，係離開咗個節目嘅喎，咁所以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2018年嘅越南版嘅 The Bachelor， 如果係上 YouTube 啊，都可以。 Bachelor 啦嘛， 係啦。咁好多啲LGBT 已經係走紅咗個節目啦，而家喺陸續世界各地咧都有唔同嘅版本啦，即係將佢 localize 咁啦。咁例如好似已經係十幾季嘅 Drag Race， 我最近啊聽聞話咧，居然係有另外一個國家嘅版本，係俄羅斯版。 吓，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吓，即系一个咁恐同嘅国度，点解可以 OK 嘅咧？咁但系我觉得佢哋应该安全嘅，因为我睇咗少少嗰啲咧，即系宣传照咧，啲 drag 系好核突嘅，所以应该唔会制造轰动。咁所以冇乜人睇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哋应该会安全。 即系唔系谂住佢哋个国度低调啲好嘅啫嘛，即系唔系真嘅咯，佢哋成日觉得。我即係可能當佢哋笑話咁樣，所以就唔會拉你哋啦。 嚇，即係福祿壽咁咯。 不過咧，係啦，講到電視劇咧，我今個禮拜咧應該同阿 Maggie 一齊都有睇嘅，就係、是、咧。 我同你我唔係同你一齊睇， 唔係一齊睇，但係同一個時空有睇。就係咧，因為 PTV 有個節目叫《交戰》啦。哇，今個禮拜咧一眾嘅婦女咧應該睇得好開心㗎。 我都睇得好開心。 因為中間佢哋玩遊戲喺度爭要贏嘅時候咧，咁啊 Eden 佢最安咧就出咗一個絕招啦，就係咁嘴啊 Jeffrey 係咁射埋去，跟住所有嘅工作人員都呼。全部都是深深眼啊！ 我谂阿 Eden 咧，其实佢本身都系好熟习去锡男仔啊，佢已经惯咗啦。咁但系今次咧，即系佢锡个对象又唔系 Anson Low， 系阿 Jeffrey 咧啊！即系大家又系睇得好开心啊 ！Jeffrey 就即系好鬼靓仔嘅， 好靓仔啊嘛，系咪？ 系啦， 好嗨可劲地靓。 以前我成日都听话咧，即系啲演员咧，太头个角色咧就唔可以抽身噶嘛。咁 Eden 吓由出道已经系不断去嘴男人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咪已经唔识再嘴女人噶啦？同埋要教 佢见到个镜头，佢唔知点样去锡女人啊！即系佢 default 咗，总之有镜头喺度，佢锡嘅就系男人咯。 啊 ，OK， 睇你咁清楚佢 系啊，因为佢系父仔嚟嘅，佢有冇父仔噶？ 床下底噶嘛， 父女啦，然后有冇父仔？父仔其实咪即系基咯。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暗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快乐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系啦，就系啦。其实正确嚟讲已经系 Boxing Day 啦。咁唔知大家今年收咗啲咩礼物啦？转头我哋会讲下 Boxing Day 其实应该送啲咩嘢咧，有心思嘅礼物俾大家噶吓。OK， 咁但系咧，我谂喺呢个钟数都要同大家讲下咧，到底喺呢个圣诞节嘅期间咧，佳节期间咧，世界各地大家都要关注嘅一啲即系 LGBT 嘅最重要事件啦吓。我哋即系清零点水讲下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即系不论挛直咧，我都系即系前一两日发生，大家都应该有留意嘅系嘛，都应该拎出嚟讲下。咁就是北韩啊嘛，阿金仔走出嚟咁啊，突然间宣布啦，你有冇见到佢样子？我净觉得嗰个样啊，应该攞嚟做 emoji 啊啱，我未见过咁愁嘅个样子。咁就系喂，金正日就系啱啱即系前吓，即系北韩嘅总统啦。咁因为系佢即系十周年嘅忌辰啦。咁全国系用十一日嚟对悼念啦。咁而阿金仔咧，大家都知道金仔系瘦咗好多啦。咁同埋好黑面嘅，即系我觉得佢有少扮阿古天乐咁样，即系好黑咁好听嘅。咁然后 我谂系识古天乐咯， 然后就愁眉苦面咁，然后宣布话嚟紧我哋要十一日咧，就系、要悼念下前总统咁样先算啦。咁然後咧，跟住咧就仲要講到明話咧，過嚟緊呢十一日咧，大家就唔可以有任何嘅慶祝啦，唔可以飲酒啦，禁酒都唔緊要啦。最尾佢係好認真，我以為嗰個係 gag 嚟嘅，我以為黃子華 gag 咁樣啦，原來唔係。呢十一日大家唔可以笑， 係啊，佢唔止唔可以笑㗎，好似即係除咗唔可以笑，仲要係唔好笑定係唔可以憤怒定唔知乜嘢，即係總之咧呢兩個感觉咧系要攞中间嗰个平衡噶，大家都话其实好难拿捏到嘅， 即系要 neutral。 系啦，系啦。 嗱，我觉得即系听完呢间匪夷所思嘅新闻之后啦，即系大家即系试下，即系唔系十一日啦。OK， 你就俾自己哦，我喺嚟紧啊今日里面咧吓，余下嘅时间咧，我系一定唔可以笑嘅。哇，都几高难度啊，大佬！ 全日冥想啊！ 唔可以见其他人咯，因为你一讲嘢嘅话，你一定会牵动你嘅情绪噶嘛，即系你讲嚟讲就会啊哈哈哈，就一定会笑噶嘛，所以呢个系一个系冇可能做到。 系 咯， 唔系啊。 做咗呢啲事又有咩惩罚咧？其实 死咯， 哇， 枪毙咯！你唔系未听过北韩嘅处决有啲方法噶啦，系嘛，大佬？唔系 啊， 因为咧，佢今次呢单消息未传出之前咧，我已经睇咗啲数据咧，就原来过一年咧，有十位嘅北韩嘅仁兄咧，就已经被处决啦，枪毙。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佢哋原来俾人发现咧，佢哋听 K-pop 啊。 哦，系啊，唔得噶。 嗱，之前咧，即系当呢个鱿鱼游戏咧，即系非常之全球大卖同埋盛行嘅时候咧，咁其实北韩啲观众都其实牙痒痒想睇下噶嘛。咁亦都已经讲到明啦，如果俾人见到你偷运，即系入境，然后睇呢一个南韩吓全球大卖嘅鱿鱼游戏咧，都要被枪毙啊。 系啊， 一路都系咁讲嘅。 哇，好得人惊啊！咁我突然间觉得我去北韩我会安全啲咯，因为我唔听 K-pop 噶。 但你睇鱿鱼游戏， 我睇两集鱿鱼游戏，两集， 但系都唔可以睇色情嘢嘅，睇色情嘢都系要处决嘅。 你死梗啦你， 系咯，一阵间你笑得大声啲又拉你噶啦， 同埋唔可以手指指噶，梁生你知唔知啊？ 吓，手指指都唔得，系咪真噶？你冇乱噏。 唔系乱啦，即系 指乜嘢先？ 唔系人， 手指指。 但系咧，因为周围 嗰啲系啦，领导人嘅铜像。 系啊，但系佢周围都有铜像同埋相噶嘛。 哦，系、哦。 系啊，唔系讲笑噶，影相又唔可以影执。 嗰啲铜像多到系包围住你噶嘛，其实。 冇错啊，所以即系去到， 我成日喺度谂，去到大家要揸实个拳头做人噶。 O、okay. K， 其实唔可以周围望喎，唔系，其实居民系你去到嘅话咧，佢系有随，即系有好多人跟住你噶嘛。其实你成个旅行嘅过程入边都， 嗰啲唔系叫跟住，嗰啲叫监视。你跟住你咧，嗰啲系随从咧服侍你嘅，错晒啦，嗰啲系监视你个 咁 公职。 咁我平时嗰啲系跟住我咁。 啊，知啦，知啦，知啦， 系喂啦，喂啦。 嗱，你讲开即系圣诞节啦 ，anyway， 咁我哋又讲翻少少开心嘅嘢啦。咁其实咧，荷兰政府咧最近咧就向呢个正式啊向跨性别同埋双性人道歉，同埋作出赔偿啊。咁政府咧就承诺咧，每一个人就会俾即系啊。5,000 欧罗俾佢哋嘅，咁即系大概我谂都有成 50,000港币到啦， 港币啦，就系。 哇！呢个真系要，呢个真系要庆祝啊！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单系道歉咧，你其实已经系即系补偿唔到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今次真系有实际咧，即系俾一啲嘅补贴啦，即系好似我哋嘅消费券咁样。 但系 得 5,000 啫， 其实 系啊，系咯，唔系咁都咁都真系好过冇啊，系咪先？ 咁我哋冇变性啦，咁我哋冇经历咁痛苦啊，咁嗱，正经下，咁其实 我冇笑啊，即刻好笑啊， 而家系你唔正经啫嘛。 自1985年开始咧，咁其实即系荷兰，其实即系当地政府就，如果你要登记成为跨性别咧，就一定要接受即系荷尔蒙治疗啊，同埋呢个性别重置手术嘅，咁令到好多其实即系可能未必嘅身体可以做到啊，或者要用好多钱去做呢个变性手术嘅人都必要逼于无奈都一定要去做啦。咁所以咧，今年咧佢就即系为咗即系表达佢哋即系深切嘅即系协议咧，咁所以就做出呢个即系5,000欧罗嘅赔偿俾即系大概2,000名做咗呢个手术嘅跨性别者啦。 系啦，去到呢个年尾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啲咧即系好事嘅，即系例如啦，已经有第31个国家啦，就正式系通过呢个同志婚啦。而家全世界有31个国家，又多咗1个国家可以拣啦，咁就系呢个智利啦。咁、而另外咧、就其实咧，原来有一个咧标。即系有个法案咧，其实早喺2018年咧就已经有人提出噶啦，喺个国会里面所讲嘅就新西兰啦，关你啊，关你嘅事啊，你搞过去嘅、Coco， 咁就系新西兰咧，咁啊呢一个标咧叫做咩标咧？就叫做 self ID 标，就系、是、可以容许一啲跨性别嘅人士咧，就唔需要经过即系身体检查，又唔需要做性别重置手术咧。总之你话你系自己认同系边一个性别嘅话咧，就已经可以发呢个身份证俾你咧，你可以拥有嗰个性别啦。咁啊原来咧事隔咗大概系3年之后咧。終於呢一個標咧，呢個法案係通過咗嘅。咁所以今年咧，喺眾多不利好嘅消息情況底下咧，其實喺 LGBT 國際間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即係進帳啦，所謂嚇。頭先有個5,000蚊嘅消費券啊嘛，真係進帳嚟嘅呢啲，係嘛？step by step， 總之係啦，革命尚未成功，我哋都要繼續一步一驚心咁去努力嘅。 冇錯。 Come on。 嗱，今日我哋提前咧就系吓拜大包啊，我哋啊早啲Let's talk about sex 啊，即系因为每逢佳节就倍思 sex 啊嘛。 我哋大家真系觉得我哋讲 sex 系大大包，大家系好中意听噶。 系啊， 系啊， 同埋传统上咁 Boxing Day 即系好多人都话系失身夜，咁可能即系都应节嘅。 唔系平安夜先失身， 平安夜先系失身。 唔系 Boxing Day 咩？ 你 果然 系拆 礼 物 多系，你冇当啲人系将自己当系礼物咁就拆开佢啦，系咪？系平安夜啊，不嬲都讲平安夜，但我觉得今时今日已经世道好唔同咯，啲人唔会净系拣，哇！如果而家系一月咧，要拣到平安夜咧，我谂啲人唔会等咯。OK， 咁但系咧我嗱，既然系 Boxing Day 啦，我哋想同大家讲下就系 Boxing Day 同埋性嘅关系有啲咩关系咧？因为我哋发现咧，即系唔知由几时开始咧，好多人咧，即系喺送圣诞礼物嘅时候咧，系会专拣 sex toy 嘅，觉唔觉？ 其实我系真心试过呢件事啊，我仲懒得意咁样咧，曾几何时，不过都有十几廿年前噶啦，即系当大家 我而家十几年前。 我就諗住自己前衛下嘛，咁呢要諗住一年嘅聖誕喎，咁大家啲朋友都有有伴侶冇伴侶都好啦，咁都係成年人嘛，咁諗住啊，我今年送俾大家聖誕禮物就係、是、好有心思咁幫每一位揀曬嘅 sex toy 去包咗去，然之後送俾大家啦咁樣。咁喺聖誕夜嗰日送俾各位朋友嘅時候呢，結果我啲朋友未有咁前衛，个个都话吓，佢做咩送啲咁嘅嘢俾我啊？我唔要，唔使用噶喎，咁样。 嗰咩年代啊？几时啊？ 我想知系啲乜嘢啊？系即系咩类型嘅 toys 咧？ 可能即系有少少震弹啊，或者震动器啊，或者啲润滑剂啊，或者一啲即系有啲趣味性嘅sex 嘅用品咁样咯。即系个个都唔同嘅，我都会就嗰个人系。是 single 定是拍緊拖定是男定是女咁去揀啲嘢咁嘅。 係，咁你唔會買個震彈俾個男性朋友噶嘛？ 都得嘅。 而家有啲男性朋友都 唔係 唔係，同埋如果佢係直嘅話，咁都啱用嘅。 係咪？我唔知喎，咁又。 咁佢直嘅话 ，sex toy 嗰个铺头嘅人嘅啫。 咁如果直嘅话，咁其实佢你送个震弹俾佢，咁佢可以即系用喺佢女朋友身上面啊嘛。 嗱，即系两位一齐用咁样咯。系点知我谂我送咗有十几个朋友，我唔知佢表面保守定系真心 reject 我咧。佢哋系十几个都俾我反应都系佢哋。唔 enjoy 同埋我唔需要你唔好送呢啲咁尴尬嘅嘢俾我啦，咁我几格我即刻我尴尬咗啊！ 佢表面就扮保守啫，一翻到屋企啊门都未闩啊，即刻拆然后试用啦。 咪系咯，我觉得人一世物一世，你拎翻去就算你以前冇用过，你会出奇噶嘛？有人送俾你啦， 试下咯， 你咪试下咯，咪 系咯。我觉得近年系多咗人真系买 sex toy 咧，做一啲过时过节嘅礼物啦。但我记得咧，即系未兴呢一个潮流之前咧，若干年前咧，你去亲嗰啲什么公司嗰啲咩交换抽奖礼物咧，觉唔觉啊？有一段好长嘅日子咧，系个都会买咧一扎龙虎豹啊。 系啊， 一扎兰桂坊啊，男子汉啊嚟到交换礼物噶嘛，你记唔记得啊？好兴噶嘛嗰时。 年轻人听，你头先讲嗰扎文字究竟系乜嘢先得？ 就是、一啲色情嘅刊物咁样啦，咁即系当时都系即系二千年之前都系即系名噪一时，大家都知道系啲咩嚟噶。唔系，我仲记得咧，除咗书之外咧，仲会即系买啲 condom 嚟抽奖噶。嗰时 喂，我有啊，我有试过呢、這个。 是啊，因为一盒盒呢好细盒呢又方便带去圣诞节 party 咁样，你唔使即係好大盒嘅嘢。咁拎出嚟呢大家都会扯你啦，都会嘢乜送啲咁嘅嘢㗎。 係啊，喂但我连生日呢我都试过係收过飞机杯。 但好啊，都实用啊。 但係好但係我 ok 嘅。 我唔开心係好渣嗰啲呢。即系嗰啲， 即系个 quality， 你知唔知？ 即系 用一次嗰啲啊，用一次嗰啲啊，哦、即系唔放 reuse 嘅咩？有啲可以 吓，好、啊、多都可以 reuse 噶啦。嗱，你好多你好多 sex 都要用一次，你抌咗佢噶？ 哦，唔系，咁我谂住嗰啲可以唔系一次性嘅咩？ 咩啊？ 嗱，佢有一次性噶， 洗干净咪再用咯？点会唔用？ 呢个我都识啊，真系。 唔系而家系 点啊？系 sex toy 唔系纸尿片啊！你唔使用一次即刻抌噶。 咁不过你哋讲开咧，即系送圣诞礼物咧，我最近前几日咧，真系收到一个咧震撼嘅圣诞礼物，但系唔系送俾我嘅，其实送俾我即系老公嘅， 即系会震嘅。 咧唔止啊，仲要系好巨型啦。咁其实咧系一个假嘅洋具嚟嘅。咁即系送嚟嘅时候咧，我哋都唔知系乜嘢嚟噶，因为我哋一齐做嘢噶嘛。咁然后打开咗之后咧，我先因为咧佢用呢个咧系普通嗰啲叫咩啊？即系送食物嗰啲快递啊，乜乜熊猫 快递， 熊猫喺袋鼠。 咁我哋谂住系，即系有嘢食冇重手，即系以为系一个嗰啲圣诞蛋糕咁样。 系，哇，可以用拱手嚟形容啊，咪好大咯，真系。 系啊，真系好大啊，即系其实系比正常大啦。咁就一打开咧，原来唔食得嘅系一个假洋具咯，只不过系一个朋友咧。送俾佢嘅一個即係開玩笑嘅聖誕禮物咯，但都唔平，佢都成六百幾七百蚊。 哇！ 你淨係睇呢啲嘢嘅啫，你 咁即係我奇怪就是、啊，原來即係呢啲送食物嘅公司，原來連呢啲嘢都送埋㗎，都幾方便喎、啊。 人哋而家咩都送㗎咧， 但係佢唔需要、你送嘅時候，你唔需要講到明裡面嗰啲係咩嚟㗎係嘛？使唔使㗎？ 我諗佢去收嘅時候佢知道嘅，因為佢要去嗰、那個即係聖商店度收嘅，我見到即係腳張錶上面，咁但係佢就攞啲膠袋咧包得好好地嘅，就唔知道係啲乜嘢嚟嘅，基本上。 哦，咁所以熊猫即系速递拎到上嚟嘅时候咧，你见到个形状以为系蛋卷嚟嘅，开餐 系啦，好聚首嘛， 有甜品食啊，以为 好聚首嘛，好似一个唔都系有重量嘅嘢嚟嘅。有重量有重量有希望嘅，你有冇听过？ 有。 咁你今个圣诞一定好开心啦，过得好快活啦你。 我都谂紧会唔会用咯？我觉得我未系嗰个级数啊，因为都几， 因为佢已经 size 都真系几大下， 壮观到可以其实系一个摆设嚟嘅啫。 唔系，我估应该系壮观到其实系即系想玩嘅朋友系可以上去摸下嘅。 即系点啊？风水阵嗰啲 唔系啊，嗰啲叫羊具石噶嘛？ 寺庙嗰啲吉祥物咁样摆到俾人画，拧晒嗰啲系嘛？ 好好啊，每人收$10，应该都会过一个肥年嘅。 摸完会生仔嗰啲啊？ 系可以摸完第二年有男朋友啊？ 系嘅咩？唔系生仔嘅咩？ 有啲系生仔嘅，通常系生仔嘅， 有满足啦。 OK，OK， 嗯，咁啊，啱啱咧 ，Coco 咧就讲到咧，收咗一个即系洋具嘅， 佢老公收啊，唔系佢收啊， 佢老公啊收到圣诞礼物啦。但系我想讲翻一样嘢咧，就终于咧近排有一个判决咧，都同呢个嘅洋具系有关嘅，正确啲咁讲。咁啊，话说咧，台湾地区咧每年都会有即系唔同嘅同志游行噶嘛，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就喺高雄咧嗰度咧就去举行嘅。咁啊，话说咧就系上年咧11月咧呢个高雄同志大游行举行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咧有一个嘅參與者咧，手多多摸隔離嗰個人嘅下體喎、哦，咁然之後咧就令到對方咧即係好唔舒服啊，咁、然之後就覺得，喂唔得，我要告你咁樣，你即係其實某個程度上都係非禮嚟噶嘛呢、这個，咁跟住之後咧就結果咧即係法官咧就判決，無論你用咩藉口都好，或者你精神即係。因为嗰、那个所谓嘅被告咧，系话自己有思觉失调。佢话其实无论你咩理由都好，你伸手去摸人嘅下体，其实呢个动作真系唔应该。咁跟住咧就判咗佢咧系监禁20日，同埋要罚钱噶。所以真系唔好乱咁摸啊！系啦，真嘅假嘅都唔好乱咁摸。 咁等系唔好乱咁摸，系咪嗰啲人又以为啲你搞机一定系滥交噶啦，摸下冇所谓啦嗰啲啊，好难咁谂。 有时咧，你去即系同志游行咧，通常都会着得靓靓啊，又或者着得小布啲啊嘛，即系着得小布唔代表系啦，就唔代表你真系可以随便去掂同埋随便去摸嘅。 咁你讲开话即系伸手呢样嘢咧，我突然间咧醒起咧，我前嗰排咧听咗个新闻，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因为咧外国咧喺呢个疫情咧咁反复嘅情况底下咧，仲有好多人咧系好抗拒咧系打呢个疫苗。疫苗针噶嘛，系咪？ 系 啦，咁有啲咩 conspiracy theory 啊，有呢样嗰样咁样咧，即系好唔信 science， 好唔信科学咁样啦。咁啊，意大利一名男子咧，咁佢咧就好反对咧，就系接种呢个疫苗嘅。咁然后咧，但系佢又好想咧攞到嗰个 vaccination passport， 可以呢度去嗰度去啦。你知唔知谂咗条咩桥去接种呢个疫苗啊？咁佢去到啦，接种疫苗啦， 假手。 佢真系吓，佢真系戴咗一只假手，一只耳支去接种疫苗。咁个姑娘咧，咁啊 ，OK， 轮到你啦，阿叔吓，你有开三袖啊？咁、那个姑娘咧，开头已经觉得，咦，得意嘅，你左右手唔同肤色嘅，咁然后跟住想打嘅时候，咦？点解揾极都揾唔到血管嘅咧？咁先发现，原来佢系买咗一只耳支假手去打疫苗。 佢又真系觉得有呃到人嘅咩？ 唔系啊， 打疫苗都可以装假狗 喎。唔系，唔系最重要嗰样嘢就系、是，喂，你都应该知道买二支其实系好破费、好贵嘅一件事，其实佢好大投资噶嘛，系咪先？ 咁佢觉得我费事搵命搏啦咁样嘛，我开头仲谂住啊，唔通去同人讲话你隔住件衫打入嚟就得噶啦， 系咯， 都仲可以呃到。 同埋成件事系唔 make sense 噶嘛，而知嗰啲系硬胶嚟噶嘛，系嘛，嗰啲质地，即系打到支针会断噶嘛，其实啲针挛埋噶嘛， 都唔入啦， 系咯，真系唔 make sense 嘅，有时呢个世界发神经嘅。Anyway，OK，、okay, 好啦，咁啊稍事休息，我哋转头咧睇下自第一点半钟嘅新闻报道啦，翻嚟咧嘅即系自己人。我哋继续 ，Let's talk about Boxing Day set。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测，本港天气将会显著转冷。天文台话，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的市区气温会逐步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展望星期一天气寒冷，间中有雨，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本周中期天色好转，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儿童院舍发生虐儿案，被捕的三名女职员，其中两人分别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袭击罪，今日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余下一名女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事件令人发指，又说根据警方调查，案件可能共有18名儿童受虐，情况非常严重。他已经要求劳福局局长罗志光敦促社署彻查。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说，针对近年虐儿案件上升，他在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必须立即行动，政府会尽快向新一届立法会提交具体建议。他又说，即使90名议员来自不同背景，有多元的意见，相信他们在保护儿童的议题上应该无分歧。由美国、欧洲和加拿大航天机构合作研发的韦伯太空望远镜，本港时间昨晚在法属圭亚那的欧洲太空总署库鲁航天中心由火箭搭载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项目耗资100亿美元，韦伯望远镜的敏感度大约是哈勃望远镜的100倍，被认为是哈勃望远镜的继任者。主镜直径 6.5 米，几乎是哈勃望远镜主镜的3倍。韦伯望远镜将会进入距离地球大约160万公里的太阳轨道上运行，之后进行为期大约6个月的调整和测试，预计明年6月底前正式运作。它的目标是观测135亿几年之前宇宙中第一批行星是怎样诞生，以及第一批星是怎样形成。教宗方济各发表圣诞文告，呼吁以对话解决冲突。方济各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的阳台向群众发表讲话，批评个人和国际关系日益分化和疏离，新冠疫情加剧有关问题，呼吁每个人和全球领导人互相沟通，强调只有对话才能够解决冲突，为所有人带来持久的利益。方济各列举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和苏丹等地的冲突、紧张局势或者危机，又祈求乌克兰不要爆发长期冲突，并且要求民众不要对移民、难民、流离失所人士、政治犯或者遭受暴力对待的女性漠不关心，又促请各国领导人为下一代着想，保护环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9度逐步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天气寒冷，间中有雨，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本周中期天色好转，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8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唔好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嘅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嘅你。快啲嚟报名啦！ 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 变种病毒绝对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有几方面，可能会增加了传播力，会增加了疾病的严重性，亦都会对我们一些自身产生的免疫力或者是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可能都会有影响的。那我们现在用的两剂疫苗来讲，我们有些初步研究可能效能方面是会打折扣的，不过我们又觉得它本身预防一些严重或者是甚至死亡的情况的比率，其实那个成效都会非常之高的，所以我们都要尽快接种，尽快有个群体免疫，一旦不幸入侵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挡住，就不要等这些变种病毒在个社区大流行，我们先去打疫苗，那时候效果会没那么好。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三文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美国 FDA 批准新款 PrEP 上市，每两个月注射一次，预防 HIV 感染的效果仲胜于日服药。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宣布，他们批准了一款名为 Aptitude 的新药上市，它是第一款亦都是目前唯一一款用于减少性行为传播 HIV 风险暴露前预防 PrEP 的长效注射剂。这一款长效注射剂获批用于体重35公斤或以上、有通过性行为感染 HIV 风险的成年人和青少年，并且在使用前 HIV 检测呈阴性。试验结果表明，同日服 PrEP 药物的对照组相比，同男性发生性关系的顺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 HIV 感染的风险降低了 69%， 而同男性发生性关系的顺性别女性感染 HIV 的风险降低了 90%。 急诊科医生萨顿在接受美国传媒采访中说，一般人往往很难遵守口服药的疗程，因此每两个月注射一次可以真正改变 HIV 预防的现状。采用暴露前预防服用 PrEP 的人成日都会因为每日服用药物而感到耻辱，他们亦都怕去药店拿药而面临的被污名化，很多人亦都怕在公共场合被发现携带 HIV 的预防药。所以萨顿医生话 ，Aptitude 系 HIV 预防领域嘅游戏规则改变者。美国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 CPS 近日更新了关于学校厕所性别的规定，要求所有学校将厕所性别标牌更新，不再区分男女，而采用所有性别 all gender 来标示，以此促进性别平等。这项规定适用于所有师生。这一项规定已经在12月1日生效，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形容这一项转变是性别平等上的一大进步。上个月芝加哥公立学校就通过 Twitter 表示，如果学生和教职员没有性别平等，芝加哥地区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给所有的学生和教师可以以自认的性别使用厕所，将会提升公校的环境的包容性。这一项行动将会令所有芝加哥公立学校的师生都能够公平公正地使用符合他们性别认同的厕所和设备，提高学校的舒适程度。目前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亦都计划将不分性别的厕所标牌设为永久规定。这一节的 D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該曬 Simon 啊 ，OK， 頭先我哋之前又提開啦，咁啊突然間聽到一單新聞咧，就係北韓咧阿金仔就話咧嚟緊嗰十一日咧就為咗要啊紀念佢父親就逝世十週年啦，於是乎大家就唔准笑啦。我諗下突然間，我哋可唔可以試下即係完全唔笑咁樣？你去講呢個 Let's Talk 嘅 包，你笑咗啦，已經笑咗啦，已經 唔係可唔可以放俾我哋笑曬先？即係笑，將嗰啲笑嘅能量釋放曬出嚟先開始講啊！ 如果唔笑咁講嚟做咩咧？我好想知道其實呢個環節。 嗱，OK， 嗱，繼續講下，嗱，呢一個咧就係、是、嗱，因為我哋頭先亦都提到啦，我覺得喺呢一個冬至期間，大家收得最多嘅一個即係、就是、message， 一定係阿黃力宏喂大家食湯圓嘅長輩圖啦。但好似话，则文话咧，最近咧，大家用用惯同埋用开嗰啲 emoji 咧，要小心用喎，系嘛？ 系啊，因为咧，其实原来喺英国咧，或者外国地方咧，对于一个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用咧，一个 emoji 咧系类似一个八字眼啊、水汪汪啊，即系好似即系向人哋 少少扁嘴，少少扁嘴嘅。 有， 我成日用嘅喎嗰个。 你系咩情况？ 你识用啦，你真系 Simon。 你梗系成日用啦 ，Simon。 我即系有时系譬如啊，有啲朋友即系譬如话啊，即系有啲嘢拎咗嚟俾你啊，或者系啊啲嘢准备咗俾你啊，又或者啊即系会唔会想一齐食餐饭啊？咁跟住我就会回呢一个水汪，好啊，我多谢你啊，即系咁样咯。 即系懒可爱咁嗰啲啦。 系啊系啊，即系要有少少期盼得嚟，又有少少感激感恩嘅。感觉咯，系啊， 系啊， 系嘅咩？ 唔系啊，啲人话咧，其实如果你有桃花嘅话咧，通常正到眼咧都系俾人哋咧水汪汪啲嘅。 咁、所以唔知系咪咁样咧，就解释咗咧，即系英国媒体就系话咧，依、一个咁嘅 emoji 咧，就越嚟越有呢个性嘅味道啦。因为其实咧系一啲即系啲人咧中意爱嚟咧求欢之用啊，即系例如系、即系 约炮啊，约炮啦，你使唔使咁斯文啊？ 人哋斯文又闹人斯文， 系咯， 唔系因为 约炮， 唔系因为约炮呢两个字系最近亦都系因为黄力宏嘅新闻咧，于是乎其实已经变得好普及噶啦，基本上 neutralize 咗。 咁多谢佢啦， 多谢佢啦吓 ，OK， 好，而家原来水汪汪 emoji 系表示约炮啊，喂，大家要小心、啊，即系如果唔知嘅话。咁未回错意，好尴噶。 系啊，即系例如问，诶、你今晚同唔同佢食饭啊？跟住你 send 十个呢啲咧，咁人哋以为 人哋就约咗你喺酒店啊，系嘛？ 另有所指咧，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就话，即系原来咧外国系即系有个叫做 emoji 排行榜咁样嘅嘢噶。咁就话呢个 emoji 嘅排行榜咧就下跌紧啊，因为啲人唔敢乱用啊，惊用错咗咧就引起不必要嘅误会啦。 吓、啊，居然劲点？我以为系咯，我以为会爆晒灯添。 咪咯，原来一粒 emoji 就可以讲咗咁多嘢。 唔系，以前咧有一系列嘅 emoji 咧，都系表示系约炮同埋即系求欢噶嘛，通常系同生果有关噶嘛。 菠菜水果， 唔系咁就唔会菠菜嘅，系啦，总之系青瓜啊、香蕉啊，同埋另外零零四有个 emoji 系水噶嘛，有三点水滴咁样啦。 啊，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啦，唔知点解嗰个又变咗，都系同呢个求婚同埋咸湿有关噶。 哇！但系你讲起呢一个约炮咧，我都有一单嘢咧想分享。咁啊，原来咧嗱，大家都知道咧，有啲人咧，即系尤其是喺香港啦，即系都土地问题啦，都严重噶嘛。咁所以你话约炮嘅话咧，好多时咧都未必话即系可以翻去对方屋企啊。咁而家咧就话即系比较多嗰啲即系station package 啊，又或者即系而家嗰啲酒店咧就话平咗啫。咁但系即系仲有一个途径啦，就即系。如果你真係約到一個人約炮冇地方嘅話，咁你就可能係會去一啲即係比較 public 少少，但係就即係又會可以掩人耳目，咁就係一啲所謂嘅約炮嘅嗰啲打野戰聖地啦，所謂嘅。咁原來話咧呢個野戰聖地咧都造成喺西班牙當地咧一啲嘅生態災難。咁講緊咧就係話原來咧喺西班牙咧嘅呢一個加那利群島咧有一個叫做自然保護區，就咩 Junus de Maspalomas 啦，唔知有唔識讀西班牙話。咁但係佢當地 我聽完之後冇曬興趣。我哋圣帕拉的 Luma 啦，好唔好啊？然后水汪汪嘅 emoji 咁样 即刻冇晒瘾系咪？咁原来嗰度咧有一个沙滩咧，咁就系有一。即係一個好出名嘅即係所謂嘅野戰聖地啦。咁但係咧，因為咧原來咧嗰度實在係太出名啊，因為太多人咧一冇地方啊，又或者係想尋求呢一個即係刺激啊，咁就即刻就會諗起去嗰度。咁但係咧，因為太多人咧就去呢個地方嗰度即係進行一啲行為啦，咁就搞到咧有啲生態災難嘅原因就係乜嘢咧？就因為咁你知伴隨住呢一啲嘅炮啦，咁就你會留低一啲用 咩叫做伴隨住呢啲炮啊？我想知呢一句係點樣解釋同埋演繹嘅？我想知 咩嘢啊？你知唔知話約炮 伴隨住呢啲炮？ 成件事，成件事又好文雅，但系嗰个冷系炮， 系 伴随住。 喂，你约 伴随住， 即系完全系嗰啲我要与炮同行啊，即系一套戏嘅戏名啊，咁样 与炮同眠，炮完再眠。系啊，咁你大家明啦，咁你话炮就系嗰样嘢嘛，系啦，伴随住呢啲炮咧，咁就会有好多即系其他嘅物品咧，就包括系一啲用过嘅安全套啦，咁亦都会有多即系可能你会有啲纸巾啊，同埋就系会留低一啲液体啊咁样。 系啦， 咁但系呢啲咧，其实本身系当地嘅即系自然保育区嚟噶嘛，咁但系你留低咁多呢啲咁嘅垃圾啦、液体啦，咁啊而家咧就话即系造成咗呢一个生态灾难，咁所以一啲专家咧就即系都提醒翻大家啦，即系如果系要约炮最好都系去翻一啲私人嘅地方啦，就唔好、尤其是喺呢啲咁嘅自然保育区咧，就唔好去啦。 嗱，你提到有关呢一个圣伯纳布鲁巴嘅野战区，我就冇去过啦。但系若干年前咧，我去过即系巴塞隆拿啦。咁我就即系其实你知西班牙咧都相当之开放噶嘛。咁其实有几多天体海滩嘅。OK， 咁我咧就即系睇住 Google Map 啦。你可唔可以喺我讲紧呢一个天体海滩嘅时候，唔可以喺度擤鼻啊？你啊，咩？ 哎呀，唔好意思， 你成日好扫兴啊！你明唔明？ 唔好意思，因为你去天体海滩咧，我实在就冇兴趣想象啊，所以咧我同你讲下其他嘢啦。 擤鼻呢个都唔知咩 effect 嚟噶，真系离晒谱。OK， 我讲埋，我都唔记得叫咩名，总之系好出名嘅一个天体海滩嚟嘅。咁但系我就未去过啦。咁啊，于是乎就即系睇住呢个 Google Map 去揾啦。咁但系咧，因为我以往咧去过其他国家啲咧，我有个印象咧，嗰啲天体海滩咧，通常咧都唔系咧，即系车可以直接去到噶嘛，系咪？即系通常可能你去到个净滩，跟住咧就唔知要穿过啲咩树林啊，总之比较偏僻嘅地方，咁你天体先够 private 噶嘛。以我经验系咁嘅，咁于是乎咧，我去到啦、那个海滩啦，我见到、OK， 咁我不如去侧边，即系较侧嘅位置啦。咁我条海嗰、那个海滩又真系好鬼长，长得好紧要嘅。OK， 咁啊行对角落啦，冇嘅。 冇 啲人着衫着得咁多嘅咁样，好扫兴啦。咁啊，于是乎行翻转头啦，我先发觉原来嗰个天体海滩喺嗰个长海滩嘅正中央啊，有冇咁开放啊？哦、正中央、啊，唔系偏滩、啊。 佢前后两边都唔系嘅，系正正中间。 系正中央，所以我 miss 咗咯。我以为冇理由咁旺啦，咁原来去到哇，真系人头涌涌啦！咁佢唔系一个即系净系放同志嘅，即系直人啊，男女都有嘅，咁啊真系个个喺度啊，即系天体啦。咁但系就冇所动作嘅、，OK， 就真系唔系一个野战海滩，即系纯粹天体嘅啫咁样。哦，既然啦， okay. 唉，辛苦身，即系身水身汗，终于揾到啦。咁我坐喺度啦，咁我就唔会即系入乡太随俗嘅，咁我就真系冇天体，咁我即系除咗件衫啫，咁样即系眼睛系阿冰淇淋咁样啦。咁虽然即系其实环顾。你发觉咧，最踊跃去支持呢个天体嘅咧，其实都唔系冰淇淋嚟嘅。大家明我讲咩啦？大家明我讲咩啦？咁但系咧， 焗雪山嚟嘅。 咁但系我去 蛋糕， 我去嗰一年咧，就啱啱咧就西班牙嘅巴塞隆拿咧，系每一日咧高温去到四十度嘅。咁我除咗上身衫喺度晒下太阳咁啊算啦 ，OK。咁点知半个钟头之后，我喺呢个天体海滩里面系出热痱， 咁啊热到咁样。 热到成个心口系出晒呢个 range， 两节色啊咁， 出热痱啊，关咩两节色事啊？ 唔系你话四十度啊嘛，咁你就出热痱同埋晒咯，咁然之后你就系除咗上半身有裤噶嘛？ 呢个世界有冇一样嘢系扫兴得过咧？就喺、是、天体海滩，然后出热痱。 不过我话俾你听咧，其实好多天体海滩都。原来喺大街大巷噶，你头先讲起咧，唤起我一个记忆啊！我细个嘅时候咧，跟屋企人参加旅行团咧，去澳洲喎。咁然之后咧，佢哋有个节目咧就话，我带你哋去睇呢个天体海滩啦。咁你家长就会好担心啦。哇，会唔会去啲好隐蔽的地方啊？唔知嗰度啲人就做啲咩啊？咁样，结果咧，其实系架旅游巴车到去嗰个地面，只系行三级楼梯。就已經落咗去嗰個天體海灘㗎啦，所以其實佢哋喺外國嗰啲天體海灘唔係好隱蔽嘅啫，原來喺我印象當中。 我就係想知點解你咁幸福嘅？你細個兒，你講緊兒時，然後你去旅行嘅時候，父母帶你去天體海灘， 唔係父母係個旅行團，不過我父母又冇訂我翻酒店，俾我一齊去參觀。 但是你儿时的旅行团会带你这些人去天体海滩，即是这么合家欢的咩？这个旅游景点是 没事啊，咩这些人啊，你歧视我啊，现在 不是这些人啊，即不是，即是你这个团有小朋友的嘛，即不是你是一家大小的，我就说即是这么是合家欢的咩？原来这个天体海滩。 原来人在人哋印象当中，其实呢啲只系一啲自然生态嘅嘢咯， 根本就系一个合家欢嘅地点嚟嘅。 系啊，你觉得冇嘢噶，因为嗰个天海滩真系系一条马路，然之后隔篱就全部都系楼啊，同埋餐厅，跟住旅游巴就系泊喺个路边，然之后就系行咗个三至五级楼梯落去，大家就系天体紧噶啦，咁样咯。 系啊。 咁你仲记唔记得嗰时睇到啲咩啊？ 睇到女性嘅胸部。 哦、开心晒啦！快乐的童年啊， 系快乐的童年，唔好乱讲啊！因为嗱，只系你问我，我直接答啫。我真系当一刻睇咗一样咁嘅嘢，咁就系好快嘅嗰时段，即系落去。其实落如果几级楼梯咧，哦呢度就系呢度好出名嘅天体海滩啦。哦，大家唔可以影相噶呢度吓，只可以观摩下嘅啫。好，上翻车啦，咁样噶啦。 我真系，即系你哋冇真心，真系咁去参与嘅，即系就 即系蜻蜓点水啫。 系啦，即系俾你我见识下外国有啲咁嘅地方嘅。咁、但系就都 warn 咗大家嗱，你要尊重人哋，唔可以影相嘅，不过带你哋嚟睇下啫。咁样。 OK， 嗱，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啊，我谂啊，早到应该系九十年代初嘅时候咧，我去Sydney 啦，即系其实有一两个天体海滩系非常出名嘅。咁我去到啦，唔知点解咧，嗰日冇乜人嘅。好惨，冇咩人。 点解你预身都冇乜人嘅？ 冇咩人，可能嗰日天气好差啦。多方咧奇怪的地方咧就系咧，即系除咗有啲游客啦，即系喺个山上面咁经过啦，咁可能即系带团咧，即系啊呢度系天体海滩，大家望下啦。结果发觉嗰日又冇嘢望啦吓。另外咧、就是你望出海嘅时候咧，系有游轮特登经过嘅。 系咪啊？我都话啲旅游团 有 cruise 噶，喂，但系嗰个系一个大游轮啊，佢系特登经过呢个小湾咧、就同啲船友讲你望下嗰度就天体海滩啦、有望远镜就望远镜啦咁样，系噶，原来系好多团系用晒所有呢啲方法，即系当天体海滩其实系明星咁咯。 嗯，所以其实是我哋香港人保守咧，即系成日听到哇，有啲海滩系冇人，即系啲个个都唔着衫啊，大家就好似觉得系煞有介事咁。但系其实即系喺外国都唔着衫，咪唔着衫咯。系啊，呢个地方咪大家就系、是、即系大家 understood 咗唔着衫咯。即系系咪我哋大即系只不过系我哋大惊小怪咧？ 系啊，即系佢哋咧，即系成个游轮咧去睇呢个天体海滩咧，即系同我哋坐啲观鲸船一样嘅啫。 喂， 系啊，嗱，点解我讲咧？点解我咁样讲咧？我因为我有参与过观鲸船，因为观鲸船咧，佢一定咧，你上船之前咧，同埋佢已经写到明咧，嗱，带你观鲸啊，但系唔一定睇到噶。 冇错， 同睇呢个天体海滩一样噶嘛。嗱，带你去睇天体海滩啦，有冇人除衫咧？我唔知噶。唔包噶， 唔睇到大细海豚系你自己决定噶咋，咁系嘛？ 系啊， 咁你讲到咧出名嘅天体海滩啦，咁我都想讲一讲咧个出名嘅程式平台咧，咁啊 PornHub 咧就啱啱公布咗咧2021年度嘅关键字排行榜，因为有啲紧张啊，嗱估唔到、啊，因为咧PornHub 我成个感觉咧都好似咧比较外国少少啊，又或者可能多西方嘅人去用啦，点知佢第一个咧排行榜咧 search 得最多嘅字咧系 hentai。嗱 ，hentai 其實咩字咧？就嚟、是、自日文嘅、日文嘅變態。咁啊，當然啦，喺我哋即係漢字嗰度變態就話即係大家會明咩啦，話人去變態一個即係鬧人嘅用詞啦。但喺日文嘅變態咧，通常咧都係講緊咧話你有一個好特別嘅性癖，又或者對一啲嘅程式上面咧，你有一個特別嘅喜好。咁啊，有時可能你係有少少鹹鹹地、濕濕地咁樣嗰啲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譬如可能我哋睇日本嘅動畫啦，又或者一啲嘅日本嘅電視劇集啦，咁可能咧啊男主角唔小心掂到啊女主角嘅時候，就會俾啊女主角啊 hentai 咁樣噶啦。咁啊點知原來呢一個字眼咧，呢個字眼咧就喺 PornHub 上面咧就係搜尋榜嘅第一位。咁然之後咧又講到咯，咁除咗呢個日文嘅字咧係搜尋榜第一位之外咧，喺唔同嘅 category 嘅片當中咧，原來日本片咧亦都係被搜尋得最多嘅片種嚟嘅。 哇！为亚洲色情增光、啊， 冇错。咁突然之间就可能太多人咧去留意翻呢一个嘅日本嘅情色文化啦。咁但系我都想讲下嘅，因为片种里边咧，即系除咗咧日本片咧系多人去 search 之外咧，而第二位嘅咧系 lesbian 啊，系第二位好多人系 lesbian 嘅电影啊。估唔到咧、 哎，又唔会估唔到喎、啊。呢、這、一个好多直男中意睇嘅， 系我啱啱想话，其实嗰啲全部都系直男嚟嘅， 抵系抵 无享受系咪？ 抵睇啊嘛，系咯系咯，咁打孖上 抵睇。 抵睇， 咪如果你有睇 Friends 嘅话，即系 Joey 都劲中意睇 Lesbian 噶啦，其实。即其实好正常㗎喎、 啊。係、嗯、啊，你都估唔到㗎。但係呢有冇最近发现呢，其实我諗係啱步进呢个圣诞节期间呢，如果你有留意呢，即各国嗰啲 porn site 呢，其中有一隻品种嘅 porn 呢係好受欢迎㗎。 咩 呢， 圣诞老人。 就是、扮 Spider-Man 呢。好多啊，你觉唔觉啊，真㗎，我唔係讲笑㗎。扮 Spiderman， 你知就我哋走去食板街啊！你買一套 Spiderman 嘅兩三百蚊已經搞掂噶啦嘛！而家多咗好多位 Spiderman 太 hit 啦。 係、哎，咁佢嗰啲姿態係咪會黐上天花板嘅？我想知。 唔係扮盤絲洞咁樣咯。 咩啫？你哋笑咩啫？你哋冇去，你哋冇去過泰國，即係某一條街嗰度睇過一啲咁嘅動作嘅 show 嘅咩？ 冇。 冇喎，咩动作啊？ 我真系冇，我知佢讲乜。 爬咗上去天花板噶、啊， 我喺泰国拜神嘅啫。 你系细个嗰阵去 走啦、 啊、你，咁得意嘅啲行程。 喂，我都冇见过、啊， 一路爬上条梯度，跟住上到天花板，然之后另外一边落翻嚟，哇，咁精彩，你哋冇睇过？我系 lesbian 都睇咗。 呢个唔关听 关咧，听过哇，不得了！我哋通关嘅时候，第一时间要去一去呢个盘丝洞。 唔知嗰个人已经几多岁啊？我都起码十几年前睇噶啦，真系有噶！哦，你哋未睇咁精彩嘅嘢，竟然 未啊未啊！我哋已经遗忘咗我哋泰国嘅经历噶啦，我哋真系要翻去补补啊！ 系啊。 好啦，今日脆脆地啦，同大家就咩呢个 extended version 嘅 Let's Talk About Sex 啦，系咪？咁希望喺呢一个嘅即系 Boxing Day 嘅日子里面咧，希望大家都用尽方法去 color your holidays，OK？、Okay? 咁下个礼拜，咦，仲劲、啊？下个礼拜我哋系咪要撞正呢个新年啊？ 系啊，1月1日 啊！ 嗱，又撞正圣诞节啦，又撞正新年啦，意味住自己人嚟紧年嘅命运系点咧？就是长做长有，是吗？ 每一个家庭大家欢度的。 是啦，咁啊，临尾嘅时候认真同大家讲声，希望大家即系 Happy Holidays， OK？ Merry Christmas， 新年2022，我哋再见，拜拜， 拜拜， 拜。 But baby it's cold outside， But baby it's cold outside，Been hoping that you drop in. I'll hold your hands, they're just like ice. Beautiful, what's your heart? Listen to the fireplace roar. Beautiful, please don't hurry. Put some records on while I pour. Baby, it's bad out there. No cabs to be had out there.Your eyes are like starlight now. I'll take your hat, your hair looks swell. Mind if I move in closer? What's the sense of hurting my pride? Oh, baby, don't hold out. Baby, it's cold outside. It's cold outside. The answer is no. But baby, it's cold outside. The welcome has How been. Lucky that you dropped so in. Nice and warm. Look out the window at the storm. My sister will be just Gosh, with your lips look My delicious. Brother will be there at the door. Waves upon the tropical shore. My maiden hat's mind is Gosh, your lips are For delicious. Maybe just a cigarette. Never more. Such a blizzard before. I've gotta get But home. Baby, you'd freeze out there. Say, lend me a coat. It's up to your knees out there. really been I thrilled thrill when you touch my hand. How can you do this thing to me? Think of my lifelong sorrow. If you've got pneumonia and I really get over that.